项籍，字羽，夏项人也。初起，年24。其继父梁，梁父即楚名将项燕者也。家是楚将，封于项，故姓项氏。及少时，学书不成，去；学剑又不成，去。梁怒之，即曰：“书足记姓名而已，见一人敌，不足学，学万人敌耳。”于是梁齐起义，乃教以兵法，即大喜，略知其意，又不肯敬。梁常有溧阳待，请机遇院曹咎书抵溧阳御史司马欣，已故事皆已。梁常杀人，与及必仇吴中，吴中贤士大夫皆出梁下，没有大徭役及丧，梁常主办，因以兵法布勒宾客子弟，以知其能。秦始皇帝东游会稽，渡浙江，梁与即关，即曰：“彼可取而代也。”梁掩其口曰：“吾妄言，足矣。”梁以此其疾。即长8尺2寸，立钢鼎，才气过人。吴中子弟皆旦极。秦二世元年，陈胜起。9月，会稽贾守通素贤良，乃诏与济世。良曰：“方今江西皆反秦，此亦天亡秦时也，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。”守叹曰：“闻夫子楚将世家，为足下耳。”良曰：“吾有其事还楚，亡在泽中，人莫知其处，独及知之。”良乃借疾，持剑居外待。梁复入，与守语曰：“请召集，使受令召还楚。”即入。梁顺即曰：“可行矣。”即遂拔剑击斩守。梁持守头，佩其印绶，门下惊扰，即所击杀数十百人，府中皆折服，莫敢复起。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力，欲以所为，遂举吴中兵，使人收下县，得精兵8000人，部署豪杰为校尉、后司马，有一人不得官，自言。梁曰：“某时某丧，使公主某事不能办，已故不任公。”众乃皆服。梁为会稽将，即为皮将，训下县。秦二年，广陵人少平为陈胜训广陵，未下。闻陈胜败走，秦将章邯且至，乃渡江剿陈王令，拜梁为楚上柱国，曰：“江东已定，即引兵西击秦。”梁乃以8000人渡江而西。闻陈英已下东阳，时使欲与联合拒西。陈英者，故东阳令史，居县素信为长者。东阳少年杀其令， 相聚数千人，欲立长，无适用，乃请陈英，英谢不能，遂强力之。县中从之者得20000人，欲立英为王。义军仓头特起，英母谓英曰：“自吾为乃家父，闻先故未曾贵，今报得大名不祥，不如有所属，事成犹得封侯，事败亦已亡，非世所指名也。”英乃不敢为王，谓其君立曰：“项氏世世将家，有名于楚，今欲举大事，将非其人不可，我以名族，王秦必矣。”其众从之，乃以其兵属梁。梁杜淮，英部蒲将军亦以其兵属焉，凡6-7万人，均下邳。是时秦家以立景驹为楚王，君彭城东，欲以拒梁。梁谓君立曰：“陈王守势，战不利，未闻所在。今秦家被陈王立景驹，大逆无道，乃引兵击秦家。家军败走，追至胡陵，家还战。一日，家死，军降。景驹走死梁地，梁以并秦家军，军胡陵，将引而西。章邯致力，梁使别将朱基时、于凡军与战，于凡军死，朱基时败，王走胡陵。梁乃引兵入薛，诛朱基时。梁遣使与别攻襄城，襄城坚守不下，以拔皆坑之，还报梁。闻陈王定死，召诸别将会薛祭事，使沛公亦从沛往。居巢人范增年70，素好奇迹，往说梁曰：“陈胜败故当，夫秦灭6国，楚罪无罪，子怀王入秦不反，楚人怜之至今，故南宫称曰：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今陈胜守势，不立楚后，其势不长。今军起江东，楚风起之将皆征复军者，以军世世楚将，未能复立楚之后也。”于是梁乃求楚怀王孙欣在民间为人牧羊，立以为楚怀王，从民望也。陈英为上柱国，封5县，与怀王都盱眙。梁自号武信君，引兵攻抗府。初，章邯既杀齐王田丹于临淄，田贾父自立为齐王，丹地荣走保东阿，章邯追围之。梁引兵救东阿，大破秦军东阿，田荣即引兵归，逐王贾，贾王走楚，向田角王走赵，角地见故将居赵不敢归。田荣立丹子服为齐王。梁已破东阿下军，遂追秦军， 朔时使促骑兵聚息。荣曰：“出杀田甲，照杀田角、田剑，乃发兵。”良曰：“田甲与国之王，穷来归我，不忍杀。赵亦不杀矫剑，以示于齐。齐遂不肯发兵助楚。”梁时宇与沛公别攻阳城，屠之，西破秦军濮阳东，秦兵收入濮阳。沛公与攻定陶，定陶未下，去西略地至雍丘，大破秦军，斩李由，还攻外黄，外黄未下。梁起东阿，必至定陶，再破秦军。余等又斩李由，亦轻秦，有交色。宋义谏曰：“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，今少惰矣。秦兵日益，臣为君畏之。”梁不听，乃使宋义于齐，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，曰：“公将见武信君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亦曰：“臣论武信君君必败，公徐行则免，急行则急祸。”秦果西起兵一章邯，夜衔枚击楚，大破之定陶，梁死。沛公与羽去外黄，攻陈留，陈留坚守不下。沛公与相与谋曰：“今梁军败，士卒恐，乃与吕臣俱引兵而东。”吕臣军彭城东，与军彭城西，沛公军荡。章邯已破梁军，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，乃渡河北击赵，大破之。当此之时，赵歇为王，陈余为将，张耳为相，走入巨鹿城。秦将王离射箭为巨鹿，章邯军其南，筑甬道而疏之粟。陈余将卒数万人，军巨鹿北，所谓河北军也。宋义所遇其使者，高陵君显见楚怀王曰：“宋义论武信君必败，数日果败，君未战先见败征，可谓知兵矣。”王召宋义与季氏而悦之，因以为上将军，与为鲁公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诸别将皆属，号青子冠军。北救赵，至安阳，留不进。秦三年，与魏宋义曰：“今秦军为巨鹿，即引兵渡河，楚击其外，赵应其内，破秦军必矣。”宋义曰：“不然，夫伯牛之盟不可以破失。今秦攻赵，战胜则兵疲，我乘其弊；不胜则我引兵鼓横而西，必举秦矣。故不如先斗秦赵，伏击轻锐，我不如攻，坐运筹策，公不如我。”因下令军中曰：“猛如虎，狠如羊，贪如狼，强不可令者，皆斩。”遣其子相向齐，申送之无言。 饮酒高会。天寒大雨，士卒动机。欲曰：将戮力而攻秦，久留不行，今遂积民贫，足食半日书，君无献粮，乃饮酒高会，不引兵渡河因赵时，与并力击秦，乃越成其弊，辅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，其势必举赵，赵举秦强，何必之成？且国兵心破，王坐不安席，扫境内而主将军，国家安危在此一举。今不恤士卒而徇私，非社稷之臣也。与陈朝上将军宋义及其帐中斩一头，出令军中曰：宋义与其谋反楚，楚王因令即诛之。诸将折服，莫敢知无，皆曰：守立楚者将军家也，今将军诛乱，乃相与共立与为假上将军，使人追宋义子，及之其杀之，使桓楚报命于王。王因时使立与为上将军。于以杀卿子冠军，威震楚国，名闻诸侯，乃遣当阳军蒲将军将卒20000人渡河救巨鹿，战少利，陈余复请兵。余乃西引兵渡河，以渡皆沉船破釜赠，烧炉舍，持3日粮，世事必死，无还心。于是至则为王离，与秦军遇，久战，绝甬道，大破之，杀苏角，掳王离，射箭不降，自烧杀。当世时，楚兵冠诸侯，诸侯军久聚鹿者10余骑，莫敢纵兵。及楚击秦，诸侯皆从壁上观，楚战士无不依当时，呼声动天地，诸侯军人人坠恐。于是楚以破秦军，与见诸侯将入辕门，西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与尤氏始为诸侯上将军，兵皆主焉。章邯军及援，与军章南相持未战，秦军朔却。二世使人让章邯，章邯恐，使长史欣请示，至咸阳，留司马门3日，赵高不见，有不信之心。长史欣恐，还走，不敢出故道。赵高果使人追之，不及。欣至军，报曰：是无可为者，相国赵高专国主断，今战而胜，高即无功，不胜不免于死，愿将军赎计之。陈余亦谓章邯书曰：白起为秦将，南并燕影，北坑马伏，攻城略地，不可生计，而卒赐死。蒙恬为秦将，北逐戎人，开于中地数千里，竟斩扬州，何者？功多，秦不能封，因以法诛之。今将军为秦将3岁矣， 所亡师以十万数，而诸侯并起资亦多。彼赵高素于日久，今事急，亦恐二世诛之，故欲以法诸将军以色责，使人更待以托其祸。将军居外久，多内隙，有功一诛，无功一诛。且天之亡秦，吾余志皆知之。今将军内不能执剑，外为亡国将，孤立而欲长存，岂不哀哉？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纵，南面称孤，孰与身服辅志，妻子为禄乎？章邯狐疑，因使后使成使与欲曰，曰未成，于使蒲将军引兵渡三户，军张南与秦战，再破之。与西引兵击秦军于水上，大破之。韩使使见与欲曰，与赵军力谋曰，粮少，欲听其曰。军力皆曰，善。余乃与盟还水南阴虚上，以盟章邯见与流涕，未言赵高。余乃立章邯为雍王，至军中，使长史欣为上将，将秦军行前。汉元年，与将诸侯兵三十余万，行略地至河南，遂西到新安。一时诸侯立足摇曳，屯戍过秦中，秦中遇之多无状，即秦军降诸侯，诸侯立足城上奴虏使之，卿折辱秦立足。立足多窃言曰，张将军等诈吾蜀降诸侯，今能入关破秦，大善；即不能，诸侯虏吾蜀而东，秦又尽诸吾父母妻子。诸将微闻其计，以告于于乃召英布蒲将军计曰，秦立足上众，其心不服，至关不听，势必危，不如击之。独与章邯、长史欣、都尉翼入秦。于是夜击，坑秦军二十余万人。至函谷关，有兵守，不得入。闻沛公以图咸阳，与大怒，使当阳军击关。与遂入，至西溪鸿门，闻沛公欲望关中，独有秦府库珍宝。亚父范增亦大怒，劝与击沛公，想事旦日合战。与继父项伯速善张良，良时从沛公，项伯夜以御粮，粮与具献沛公，因伯自解于羽。明日，沛公从百余骑至鸿门谢羽，自陈封秦府库，还军霸上，以待大王。闭关已被他盗，不敢背德。羽亦既解，范增欲害沛公，赖张良樊哙得免，欲在高济。后数日，余乃屠咸阳，杀秦降王子婴，烧其宫室，或三月不灭，收其宝货， 掠妇女而东，秦民失望。于是韩商说禹曰：关中祖山带河，四塞之地肥饶，可都以罢。禹见秦公室皆已烧残，又怀思东归，曰：富贵不归故乡，如一锦夜行。韩生曰：人为楚人沐侯而冠，果然。禹闻之，斩韩生。初，怀王与诸将曰：先入关者望其地。禹既备曰：使人致命于怀王。怀王曰：如曰。禹乃曰：怀王者，吾家五信君所立耳，非有功伐，何以得专主约？天下初发难，假立诸侯后以伐秦，然身披坚执锐守势，曝露于野三年，灭秦定天下者，皆将相诸君与吉利也。怀王无功，故当分其地望之。诸将皆曰：善。禹乃扬尊怀王为义帝，曰：古之王者，地方千里，必居上游。喜之长沙，都琛，乃分天下以望诸侯。禹与范增一沛公，夜以讲解，又误备曰：恐诸侯叛之。阴谋曰：巴蜀道险，秦之千民皆居之。乃曰：巴蜀亦关中地，故立沛公为汉王，望巴蜀汉中，而三分关中，望秦降将以惧色汉道，乃立章邯为雍王，望咸阳以西，长史司马欣，故溧阳玉立，常有德于梁。都尉董翳本劝章邯降，故立欣为塞王，望咸阳以东至河。立翳为狄王，望上郡，徙魏王豹为西魏王，望河东。瑕丘公申阳者，张耳必臣也，先下河南，迎楚河上。溧阳为河南王，赵将司马昂定河内，硕有功。溧昂为殷王，望河内，徙赵王歇望代。赵相张耳素贤，又从入关，立为常山王，望赵地。当阳君英布为楚将，常冠军，立布为九江王。婆君吴瑞率百越左诸侯从入关，立瑞为衡山王。义帝柱国公敖将兵击南郡，功多，因立为临江王。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，燕将臧荼从楚救赵，因从入关，立荼为燕王。徙齐王田福为胶东王，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入关，立都为齐王。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，与方渡河救赵，安下极北数城，引兵降禹，立安为极北王。田荣者，被梁不肯助楚击秦，以故不得封。陈馀弃将印去， 不从入关，然素闻其贤，有功于赵，闻其在南皮，故因还封之三县。婆君将梅宣功多，故封十万户侯，与自立为西楚霸王，往梁楚地九郡，都彭城。诸侯各救国，田荣闻语，徙齐王府胶东，而立田都为齐王，大怒，不肯遣服至胶东，因以其反，迎击都，都走楚，服未语，乃王之胶东救国，荣怒，追杀之即墨，自立为齐王，与彭越将军印，令反梁地。越乃击杀济北王田安，田荣遂并望三齐之地。时汉王还定三秦，宇文汉并关中且东，齐梁叛之，大怒，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拒汉，令萧公角等击彭越，越败萧公角等。时张良训韩，谓项王书曰：汉王失职，欲得关中，如约即止，不敢东。又以齐梁反书谓语，与以此故无息意，而北击齐，征兵九江王部，部称疾不行，使将将数千人往。二年，与殷使九江王部杀义帝，陈余使张同下月说齐王荣曰：项王为天下宰不平，今尽望故王于丑地，而望群臣诸将善地，逐其故主赵王，乃北居代，予以为不可。闻大王起兵，且不听不义，愿大王资于兵，使击长山，以复赵王，请以国为汉币。齐王许之，因遣兵往。陈余西三县兵与其并力击长山，大破之，张耳走归汉。陈余迎故赵王歇反之赵，赵王因立余为代王。与至城阳，田荣亦将兵会战，荣不胜，走至平原，平原民杀之。禹遂北稍夷其城郭室屋，皆坑降卒，细掳老弱妇女，殉其至北海，所过残灭，其人相聚而叛之。于是田荣地横，收得王族数万人，返城阳，与阴流连战未能下。汉王结五诸侯兵，凡五十六万人，东伐楚。宇闻之，即令诸将击齐，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。汉王皆已破彭城，收其货物美人，日置酒高会。余乃从萧陈击汉军而东，至彭城，日中大破汉军，汉军皆走，破之谷泗水，汉军击南走山，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，汉军却为楚所挤， 多杀，汉族十余万皆入睢水，睢水未之不流。汉王乃与数十骑遁去，欲在高蓟。太公吕后见求汉王，反欲楚军，楚军与归，与长至军中。汉王稍收散卒，萧何一发关中卒，西益荥阳，斩荆所坚，败楚。楚已故，不能过荥阳而西。汉军荥阳，筑甬道，取敖仓石。三年，与朔击绝汉甬道。汉王十伐，请和，割荥阳以西为汉，与欲听之。溧阳侯范增曰：“汉一语耳，今不取，后必悔之。”于乃即为荥阳。汉王患之，乃与陈平金四万金以见楚君臣，欲在陈平传。项羽已故疑范增，稍夺之权。范增怒曰：“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，愿赐骸骨归。”行未至彭城，居发被死。于是汉将己信诈为汉王出降，以狂楚军，故汉王得与数十骑从西门出，令周苛、聪公、魏豹守荥阳。汉王西入关收兵，还出渊涉间，与九江王情部行收兵。宇闻之，即引兵南。汉王坚壁不与战。是时，彭越杜睢与相生薛公战下邳，杀薛公。宇乃东击彭越，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。宇已破走彭越，引兵西下荥阳城，捧周苛，杀聪公，掳韩王信，进为成皋。汉王逃，独与滕公得出，北渡河至修武，从张耳韩信。楚遂拔成皋，汉王得韩信军，留止，使卢绾、刘贾渡白马津入楚地，左彭越共击破楚军燕郭西，烧其积聚，攻下梁地十余城。宇闻之，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：“谨守成皋，及汉欲挑战，甚无与战，勿令得东而已。我十五日必定梁地，复从将军。”于是引兵东。四年，与击陈留外黄，外黄不下，数日降。与西令男子年十五以上亦城东，欲坑之。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睡语曰：“彭越强劫外黄，外黄恐，故且降，待大王。大王至，又皆坑之，百姓岂有所归心哉？”从此以东，梁地十余城皆恐，莫肯下矣。与然其言，乃设外黄当坑者。而东至睢阳，闻之皆征下。汉果朔条楚军战，楚军不出，使人辱之。五六日，大司马怒， 渡兵反水，卒半渡，汉击，大破之，尽得楚国金玉货路。大司马厩、长史欣皆自警反水上。厩故击玉苑，欣故塞王，与信任之。与至睢阳，闻厩等破，则引兵还。汉军方围钟离莫于荥阳东，与军至，汉军未楚，尽走险阻。与义军广武相守，乃为高祖至太公其上，告汉王曰：“今不及下，吾烹太公。”汉王曰：“吾与若据北面受命怀王，约为兄弟，吾翁即汝翁，必欲烹乃翁，请分我一杯羹。”与怒欲杀之。项伯曰：“天下事未可知，且为天下者不顾家，虽杀之无益，但亦怨耳。”与从之。乃使人谓汉王曰：“天下汹汹，徒以吾两人，愿与王挑战，决雌雄，吾徒匹天下父子为也。”汉王笑谢曰：“吾宁斗智，不能斗力。”与令壮士出挑战。汉有善计射曰楼烦，除挑战三合，楼烦则射杀之。与大怒，自披甲持戟挑战，楼烦欲射，与嗔目斥之，楼烦目不能视，手不能发，走还入壁，不敢复出。汉王使见问之，乃鱼也。汉王大惊，于是鱼与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。汉王属与十罪，与在高纪。鱼怒，伏弩射伤汉王，汉王入城高。时彭越朔反梁地，绝楚粮食，有韩信破齐，且欲击楚。于使从兄子项陀为大将，龙驹为皮将，救齐。韩信破杀龙驹，追至城阳，掳齐王广。信遂自立为齐王。与闻之，恐，使五射往睡信，欲在信传。时汉关中兵一出，十多，与兵十少。汉王使侯公睡与，于乃与汉王曰：“中分天下，割鸿沟而西者为汉，东者为楚，归汉王父母妻子。”以曰：“于解而东。”五年，汉王进兵追禹，至固陵，复为禹所败。汉王用张良计，至齐王信、建成侯彭越兵，及刘贾入楚地，为寿春。大司马周殷叛楚，举九江兵随刘贾迎秦部，与齐梁诸侯皆大会。与必该下，军少食尽，汉率诸侯兵为之数重。与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，乃惊曰：“汉皆已得楚乎？是何楚人多也？”其引帐中， 有美人姓于氏，常姓从，骏马名追，常骑，乃悲歌慷慨，自为歌诗曰：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追不逝，追不逝兮可奈何，于兮于兮奈若何。歌数曲，美人和之，语气下数行，左右皆气，莫能仰视。于是与遂上马，麾下即从者800余人，夜直溃围难出池，平明汉军乃绝之，令骑将灌婴以5000骑追于，与杜怀既能逐者100余人，与至阴陵，迷失道，问一田府，田府代曰左，左乃县大泽中，以故汉追及之，与父引而东，至东城，乃有28骑，追者数千，与自夺不得脱，谓其计曰：吾起兵至今8岁矣，身70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所击者服，未尝败北，遂霸有天下。然今足困于此，此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今日故决死，愿为诸君快战，必3胜，斩将1骑，乃后死，使诸君知我非用兵罪，天亡我也。于是引其计，因四颓山而为元镇外相，汉计为之数重。与谓其计曰：吾为公取彼一将，令4面计持下，起山东为3处。于是与大呼池下，汉军皆披靡，遂杀汉一将。是时杨喜为狼骑追羽，羽还斥之，喜人马俱惊，必亦数里，与其骑会3处。汉军不知羽所居，分军为3，复围之，于乃驰，复斩汉邑都尉，杀数10百人，复据其骑，亡2骑。乃谓骑曰：何如？骑皆服曰：如大王言。于是与遂引东，欲渡乌江。乌江亭长以船带，谓羽曰：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众数10万，亦足望也，愿大王嫉妒。今独臣有船，汉军至，无以渡。羽笑曰：乃天亡我，何渡为？且给予江东子弟8000人渡而西，今无1人还，纵江东父兄怜而忘我，我何面目见之哉？纵彼不言，即独不愧于心乎？谓亭长曰：吾之公长者也，吾骑此马5岁，所当无敌，常1日千里，吾不忍杀，以赐功。乃令骑皆去马，不持短兵接战。 与独所杀汉军数百人，与亦被十余疮。故见汉祭司马吕马童曰：“若非无故人乎？”马童面之，指王毅曰：“此项王也。”余乃曰：“吾闻汉购我头千金，以万户，吾未功德。”乃自警。王毅取其头，乱相揉倒，争与相杀者数十人。最后杨喜、吕马童、郎中吕胜、杨武各得其一体，故分其地以封五人，皆为列侯。汉王乃以鲁公号葬于古城，诸相之属皆不诛，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，赐姓刘氏。赞曰：“昔贾生之过秦曰：‘秦孝公据崤函之故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而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当世时也，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之，修守战之备，外连横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孝公寂寞，惠文、武、昭襄、蒙固业因一策，南取汉中，西举巴蜀，东割高榆之地，守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弱秦，不爱珍弃重宝肥饶之地，以致天下之事，合纵地交，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，其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，此四贤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重士，约纵离衡，兼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魏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，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贺之属为之谋，其名周醉、陈轸、邵华、楼缓、翟景、苏立、乐毅之徒通其意。吾起孙膑、戴佗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朋治其兵，常以十倍之地、百万之军养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严敌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。秦无王室遗族之废，而天下已困矣。于是纵散约败，争割地而戮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弊，追亡逐北，俘尸百万，流血飘橹，因力成变，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，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。亦即孝文庄襄王，享国之日浅，国家无事。及至始皇，奋六世之余烈，镇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州而亡诸侯，吕至尊而治六合，执敲扑以鞭笞天下，威震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象郡，百越之君俯首细颈，委命下吏。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却匈奴700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抱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于前守，挥名城，杀豪俊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，萧封敌，铸以为金人12，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后建化为城，因河为池，举一丈之城，临不测之川以为固，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，臣立兵而随和，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始皇寂寞，余威震于殊俗，然陈涉瓮有绳书之子，蒙利之人，迁徙之徒也，才能不及中庸，非有仲尼莫迪之志，陶朱伊顿之父，蹑足行伍之间，而浮起阡陌之中，率皮散之卒，将数百之众，转而攻秦，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云何响应，迎粮而影从，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且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小罕之故子弱也，陈涉之位不耻于齐楚燕赵韩魏宋魏中山之君，除忧己秦不敌于勾稽长沙，折数之众不抗于九国之师，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及囊识之事也。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，何也？是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夺长挟大，比权良力，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至万乘之权，招八州而朝同列百又余年，然后以六合为家，小寒为公，一夫作难而七妙辉，身死人守为天下笑者何也？仁义不失而攻守之事亦也。周商亦有言，舜盖重瞳子，项羽又重瞳子，其其苗裔也，何其兴之暴也？夫秦失其政，陈涉守难，豪杰风起，相与并争，不可生数。然与非有尺寸，常试拔起龙母之中，三年遂将五诸侯兵灭秦，分裂天下而威海内，封立王侯，正有语出，号为霸王。魏虽不忠，晋古以来未尝有也。即与备关怀楚，放逐异地，而愿王侯叛己，难矣。自今攻伐，奋其私志而不失骨，使霸王之国欲以力争经营天下，五年卒亡其国，身死东城，尚不觉悟，不自责过失，乃引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， 岂不谬哉？